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看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 满满的回忆下的一首作品啊，青春纪念册，来自可米想子。当放出这首歌曲的第一个音符的时候，甚至连我们的导播都说啊，这首歌太好听了，我听过我听过。满满的回忆杀啊，今天他打扮得特别漂亮，也是为了庆祝一下这个教师节啊，也把这首青春纪念册来自可米想子的歌曲送给我们的导播娟娟，也送给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有没有特别打扮一下呢？今天是自己的节日啊，各位教师朋友们，那今天下班之后准备是不是和自己的同学们啊小伙伴们好好聚会一下庆祝一下？好了，今天呢教师节，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呢也设计了特别的主题，来和正在或者曾经的学生朋友们共同来为我们敬爱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老师节日快乐。哎，那我们今天一个小小话题哈，那就是记得你上学的时候最难忘的那位老师吗？就是我觉得怎么讲最难忘哈，就是你们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会提起的这位老师，或者第一个就会提起的这位老师，我觉得班主任居多吧，因为班主任和班里面同学打交道是最多最多的，所以呢恐怕大家在学生时代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班主任老师了。特别是小学的时候，班主任老师一下就陪伴我们六年的时间哈，很多都是六年的时间，所以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我们小学的时候呢，小王老师，有没有我的同学哈还记得我们的小王老师吗？个子不高，戴个眼镜，很多语文老师的这个画像和素描画像都是这个样子的，戴一个眼镜，然后呢齐齐的短发，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的？再说一下哈，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缘分，什么样的缘分，就是说你小时候的老师教过你，然后呢有一天你送你的孩子去上学，看到一个老师的身影好熟悉，哇，就是你小时候的老师现在又来教你的小朋友，就成为你的小朋友的老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哎，这样真的是一种缘分哈，我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好了，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升级5.0版本，同时把你的个人用户也升级哈，升级到3级以上，就可以让我很方便看到你，同时呢还可以来发图片，待会儿我就晒一下我们今天特别企划的图片，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赶快来围观一下，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教师节快乐！那我们今天的咖啡主播继续请你来喝咖啡哈，要送出咖啡。那第一杯咖啡给谁呢？来，我们的问题之一，你知道今天是第几个教师节吗？哎，赶快去查一下。好了，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或者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来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是第几个教师节？答对的朋友，我们将送咖啡。我来下单啊，我来付款啊，咖啡送到您的府上。送到您的 office 办公室当中，第二杯咖啡当然是送给老师了，第三杯咖啡也送给老师，第四杯咖啡也送给老师。哎，好，有没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教师朋友们？哎，出示一下你的教师证啊，没办法，咖啡送给你们。今天腾冰，来，祝各位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请你们喝咖啡。好了，第一杯咖啡，赶快来抢答这个问题哈，今天是第几个教师节呢？知道吗？赶快来回答。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送上一首去年非常火的歌，送给所有的老师朋友们，他们特别喜欢用这样的音乐在自己的教学当中用作自己的教学软件。应当说这首歌曲也是唱进很多学生和老师的心里面了。梦然，少年，你还是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吗？ 关注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风起之处坚持就会变得不错，每次度过都是一次收获，还等什么是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 少年，真是道尽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啊！就连新华社都发文赞扬他的青春正能量，展现少年们的朝气和信念。词曲作者都是梦然本人。这首歌曲的风格很轻快，对于2020年稍显暗淡的生活，也增加了一束正能量的光，照进每个人前进的方向，照亮了每个人前进的方向。向前吧，前方一片光明。好了，就在今天9月10号教师节，也来庆祝老师的节日，也来回忆我们曾经的青春时光，我们的学生时代。 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在寂寂的树林里有人叹息，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仓皇离去。这冬季的校园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也像往日白发的先生，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 是校园民谣专场吗？不是啊，今天乔师姐也一起来回忆一下我们曾经的难忘的学生时代，又听到了这些好听的校园民谣歌曲，小柯冬季校园。好了，好听的声音，好听的音符从哪里流出？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青春里不知疲惫的向往。秦翠萍说啊，我倒是没有娃娃，也是现在老师和我那会儿老师一个人呢，而是我和我曾经的老师成为同事了。哦，真的吗？节日快乐。 挂在墙上的照片，脑海中映出的画面，那年的依恋近在天边，看过往的细枝末节，熟悉或陌生的重演，不去明的念浮现昨天，那天夜的夜，风尘的风，温柔的温，冷漠的冷，就这样渐行渐远，像你有过的梦。在墙上的照片，脑海中映出的画面，那年的依恋近在天边，看过往的细枝末节，熟悉或陌生的重演，不具名的面浮现昨天，那天夜的夜，风尘的风，温柔的温， 千里不知疲倦的向往。再次张倩，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了，你怎能错过？好了，今年是第几个教师节？你答对了吗？很多朋友已经答对了，对，第37个教师节。教师们、老师们，节日快乐！第一杯咖啡要送出了，从答对的朋友当中来抽取。好了，第二杯咖啡呢？第三杯呢？来，赶快以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私信给我。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关喆，快乐冰雪。 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四位，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什么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 第三位，赵雷，成都。 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第二位，张靓颖， You and I。源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一个人喝着温柔的拿铁，咖啡因不是转身而归。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是否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 这个音响用得很到位哈，最近看了阿肆接受专访，讲述自己从默默无闻到音乐被大家所熟知，自己内心的成长变化很感动。而他对于自己的发展呢，方向是很明确的，就是要做好的音乐，简单而快乐，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他的声音。阿肆做到了，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上周第十七位，本周晋升到了第四位。阿肆，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最近这首歌很火哦。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前三甲歌曲第三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街 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像酒馆的门口， 情不无关系，音乐和生活息息相关，音乐和很多的文化也不无关系。张雷的这首《成都》带火了成都玉林路尽头的酒馆，这也是治愈城市孤独患者的一剂良药。你有孤独症吗？来听听张雷的这首《成都》吧，真的是深夜治愈系的音乐，可以找到和你的感情相关的情节，在白天无处安放的情绪，都在夜晚有这样栖息的好地方。上到第十六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季军位置，赵雷《成都》。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一首歌哼了好几遍，沉迷的感觉，仿佛歌词里的画面，想你你就出现。是否爱得快，我该不该慢慢来、Thinking a song about you and I Baby为何看着你就说不出来，感觉不知不觉的蔓延，我的嘴巴陪着你的可爱，简简单单也显得梦幻，跟着你的心慢慢靠近，闭上眼睛 I think you a song around about you and I出来 ，Baby， 写下每一句我对你的爱 ，Baby， 直到你能成为我的依赖 ，Baby， 我的眼中只有 you and I，This is take it slow，Don't wanna go slow，Ever since you walked in my life hold to my lies. They say take it slow, oh, how do I go slow? All I want is you in my life. You are not 来自姜靓颖，一份甜甜的秘密，就让姜靓颖在歌声当中为你解答吧。海豚音姜靓颖出道，现在掐指一算，哇，已经16年了，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哈。这首音乐的好，超级的流畅，会让你越听越上头，而且任何的场景都可以听哦，毫无违和感。上周第13名的歌曲，本周直接上升了11位，亚军位置 Jelly You and I。 那么冠军歌曲呢，继续攀升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第一杯咖啡已经送出了，还真是拿铁，你会一个人喝着拿铁吗？来，一边喝咖啡一边来听音乐吧。上周第5名的歌曲，本周顺利冲顶，哇，袁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穿过谁呼吸我的发梢，一瞬间抓我的空气在蔓延，午后的阳光还那么的浓烈， 纯净和淡雅，真的没有想到袁泉戏演得好，歌也唱得好。一个人喝着拿铁，上周第5名，本周顺利冲顶冠军歌曲，袁泉一个人喝着拿铁。 应该跟谁见面，一个人喝着。 再来成为一下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5名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5位，关喆，快乐冰雪。 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4位，阿肆，热爱105度的你。 什么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 第

真心却只能想象， 想说就说，想做就做，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 这世界的太阳，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这舞台的中央， 有我才闪亮，有我才能发着光。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慢动作，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这首歌给你快乐， 你有没有爱上我？ 跟着我鼻子眼睛动一动耳朵， 装扮耍帅换不停风格， 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成长的烦恼算什么？ 真的是满满的青春，满满的回忆，满满的能量。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这也是幼儿园的老师啊，包括小学的老师特别喜欢用的一首背景音乐，在这样音乐当中让小朋友们来起舞，真的是很鼓舞振奋人心哈。三小只的这样的歌曲唱得深入人心，那今天呢听到这样的音乐，也让我们共同来怀念我们曾经的青春，我们的校园时光，我们曾经的老师。我们的老师今天你有没有还和他联系，来跟老师说一声老师节日快乐呢？现在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来寻找我们的老师朋友，有没有又是我们的听友，同时呢又是一名教师呢？还真有哈，邢翠萍他就说，我已经离开了教育行业，不过我的老公呢还在教育岗位上辛勤的默默的耕耘着，昨天呢还被评为了优秀教师。邢翠萍，赶快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我要请你和你的家人喝咖啡。主播送咖啡哈，为你添料。好了，还有没有别的老师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过我想这个时间啊，可能很多老师在职的老师都很忙啊，正在忙，他们不可能来听我们的节目和我进行互动。好，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送出这份祝福的，让你们感知到我们的这份祝福。还有没有退休的老师啊？现在可以喝咖啡吗？送给你们一杯咖啡啊！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呢，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这样的信息，我要读出来哈，然后送给老师朋友的。读万卷书，读懂了你高尚的情怀；行万里路，明白了您无私的奉献。您面对讲台，背靠黑板，在时光长河当中，像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了别人。祝天下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 轻轻走过你窗前。 潮水里行宫，一群群结伴人茁壮成长，肩负祖国希望奔向四方，你总是含泪深情 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永远心存感激，感谢曾经辛苦付出的老师，教我们学会很多知识，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感恩的心送给所有的老师，亲爱的老师，祝您永远快乐，节日快乐。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有谁看出我的脆弱？我来自何方？我今归何处？谁在下一刻呼唤我？天地虽宽，这条路越难走，我看遍这人间坎坷辛苦，我还有多少爱，我还有多少泪，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感恩的心，感谢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 把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珍惜。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在歌声里怀念我们曾经的学生时光，心怀一份感激。曾经上学的时候哈，那些同桌的朋友他们还好吗？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呢，桌椅都是一排一排一排，同学这一排，每一个同学和每个同学之间呢也有距离，然后呢排和排之间也有距离，这个呢一方面是为了学生出来走动，另一方面呢老师呢，我记得读课文的时候呢，或者呢在讲课的时候，他会走到学生的中间去，然后一排一排来回这样的走，还有一个巨大的黑板，我们那会儿呢还有粉笔啊板擦，现在可能都已经不是这样的了哈，慢慢已经改进了。就在想那会儿，就是老师讲完这黑板的东西之后呢，就要拿这个布，然后把这个黑板都要擦干净，有很多很多的粉笔墨，那会也是觉得真的很替老师的健康担忧哈，每天要呼吸这样大量的粉笔墨，而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慢慢的改进，我估计可能现在的学校已经不会再让老师吃粉笔墨了。又想起我们的学生时光哈，在今天的教师节也来回忆我们曾经的美好学生时光。1995年《恋恋风尘》专辑当中这首《同桌的你》，老狼当时也回忆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生活的种种，所以有生活的烹饪，才有这样充满人文关怀的音乐诞生。我们今天来听听关心妍演唱的同桌的你，也来想想我们曾经最美好的学生时光，我们同桌的那个他还好吗？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许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快快了解，多想找到天，多想和你们并肩一起去走属于我们的天。 Show Sunshine 的青春进行曲是送给自己的一首音乐，同时也是送给所有在校的学生或者是曾经是学生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在人生的交叉路口都能够朝着自己的梦想勇敢的前进。提到何炅，大家很熟悉吧，啊，何炅都亲切称他为老师，所以教师节这一天就想起何炅，同时想起他的栀子花开，不但唱了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而且还拍过同名电影，我何炅自己当起导演呢。当然了，栀子花开呢也是校园剧情了，在这其中大家也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而重要的是何炅的眼光真的很厉害，那主演李易峰啊，还有张慧雯啊，魏大勋啊，张雨曦啊，还有张云龙啊，刘昊然啊等等，现在都已经进入到一线行列了，厉害厉害，何老师眼光真的很厉害啊，捧红了这些学生。栀子花开，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在这其中有自己的影子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仔细听音乐，用力表达。 这个季节我们将离开，

大声地喊着，说过要去远方，定要看看那色彩的天堂，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将所有悲伤埋葬。以为青春就顺势有了方向，可是青春啊，总是那么多变数。总在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冲动时爱上那个人，总是失去自己，总又失去了你。许下的誓言太美太响亮，却无处安放。 是青春啊， 谁又舍得跨过去，只不想品尝将过半的滋味。离天最近的地方不一定是天堂，青春虽无怨无悔，却无处安放。 你有故事，我有赵雷。他的音乐虽然没有磅礴的气势，却生动地讲述着青春的过往。这首《青春无处安放》，给无处安放的青春找到了归属感。好了，恭喜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冬之梦，刚刚想为先生送一杯咖啡，他说刚刚我先生收到一杯咖啡，然后他正要上机呢，告诉我说收到了一杯咖啡，我猜是节目组给的，对吗？好意外。对了，节目组给的其实就是主播我，来送上的咖啡，为你的生活天亮，为你加油，给你提提神哈。好了，恭喜冬之梦今天的幸运者哈。好，最后呢，再次祝老师节日快乐了。北京青春派说，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桃李满天下，声名传四方。祝天下所有的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桃李满门。好了，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哦，不用过多介绍，青苹果乐园小虎队，纪念我们曾经的青春，永远保留一颗年轻的心。我是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19点汽车音乐会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周末愉快。 周末午夜越来快，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怕发呆，与其大声呼喊，唱起我午夜说拜拜。音乐情怀样样都浪漫，烦恼忧愁都与我无关，这是我们的舞台，散发美丽纯真带，让汗水尽情飘散。告诉我 what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轻轻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云彩。啦啦啦啦，轻轻摇摆。啦啦啦啦，轻轻摇摆。 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再一旁发呆，一起大声呼喊。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秋九月，感谢施恩。在九月十号当天，北广购物回馈新老客户全场商品95折，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多单订购88折。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现在这个季节呢，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了， 可不是吗？看外边啊，现在的小商小贩也好呢，还是超市里边也好，还是各大的这个门店里边，阳澄湖大闸蟹各种各样的广告啊， 铺天盖地。 是，但是呢，您要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确实是非常非常吸引人。为什么呢？就是您吃过现在这个，尤其是秋季的这个大闸蟹，哎呀，特别的特别香，尤其是那个黄和膏都满在那个壳里的时候。去想一下那个鲜味儿，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 没错，就是吃的时候啊，特别的那个浓稠， 对 啊，然后你用舌头一吃啊，都是黏黏的， 对、 啊，那个真是吃一口的话，那个味道啊，让你真的是好久都忘不了。 对 啊， 阳澄湖大闸蟹呢，您看，尤其是到了这个它开湖以后。今年开湖呢是9月22号正式的开湖。开湖以后呢，您去尝尝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尤其是拿到家里边，您看那个阳澄湖大闸蟹透过光以后，您看它那个腿儿啊，包括那个壳啊，都有点半透明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里边那个黄和这个膏啊，都已经进到它那个肉的那缝里边了。去尝尝这样的螃蟹，应该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刚才李红也提到了哈，各种各样的都说是自己是阳澄湖的，但是呢，实际上它真正的地方就那么一点儿，你说能有多少啊？那么我们平台啊，实际上在去年呢，就跟一家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跟他们合作，那么确实去年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啊。 那么今年呢，我们将跟他再次合作。 对，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了特别让人放心的，而且在去年一年已经验证过的，它品质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叫做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说它让人放心呢？首先它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一点呢是没得说的。第一，您拿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以后呢，您会发现它有几大特点。第一呢是青背，第二是白肚，第三是金爪，第四是黄毛，第五也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就是您看这阳澄湖大闸蟹和市面上的大闸蟹还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特别的骨力，特别的圆，特别的整，就是因为它那边的水产啊、水草啊非常非常丰富，平常呢吃的是这个自然环境当中那个小鱼小虾，所以说呢它长得就那么好看。 对，它那个就是特别的紧实。 对 啊，个儿虽然不是特别大，但是非常紧实压手 啊。另外呢，您吃这个黄和膏这一点呢，是只要它开户以后，它这黄花膏都特别特别的满，这是它的一大特点。还有呢，为什么说它放心呢？而且为什么是由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生活时间给您进行推荐呢？是因为呢，它确实能够做到，就是每一只呢都是来自于阳澄湖的，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怕花冤枉钱嘛，买了一个名儿，但是呢，它不是来自于真正的阳澄湖，这一点咱们就糟心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湖滨酱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是每一只都有一个蟹扣，一个蟹扣对应一只 真正产自于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而且每一只蟹扣它上面都有一行数字，通过这个数字咱们是可以进入到官方的网站去进行查询的。所以说呢，今年湖滨酱这个品牌呢，它做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还是让人非常非常放心的。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挑选了顺丰去进行合作，保证呢基本上在2天48小时左右的这个之内的时间就给您送到家。而且呢它因为是冷链运输嘛，所以保证呢没有什么死蟹。但是万中有一，如果有死蟹的话呢，也不用您花冤枉钱。如果有出现死蟹的情况呢，我们是这个每只呢都会给您死蟹包赔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是一张提货券。因为它是9月22号正式的开湖，您可以关注一下新闻。您看这个新闻，它只要一开湖以后，您打上边的这个提货券上的电话，然后呢跟他去预约，由这个湖滨酱去阳澄湖这个湖里边给您捞这个螃蟹，捞上来以后交给顺丰就给您快递到家了。 对对，捞完了以后给您送到家， 对， 大概2天左右， 2天左右的、 所以非常快。那也就是说今天呢我们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可以来打电话订购了。 对， 那么订完了以后呢，您就得到一个提货券，那么9月22号他们开湖，开湖以后您就可以根据您需要的时间来订购了。 9月22号开湖之后您可以关注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提货券它印刷的非常非常精稳，它是一个折叠的那么一个相当于卡式的这样的， 就送人很合适， 送人也很合适。而且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也是非常非常丰富。 今天这组合咱得重点说一下啊，就是为了不同的人群和家庭的需求，我们给大家呢安排了两个大的组合。 第一个组合是299块钱668型，668型是他在湖滨酱的这个实体店啊买的价格，但是299元的这个这么一个组合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里边呢有母的啊，咱们是2到2.6的一只，咱们是5只啊。另外呢，还有公的是3到3.6一只的，咱们是5只，一共10只啊。另外呢，这个组合当中你也可以这么来定制啊，比如说我就爱吃母的，我就爱吃黄儿，好吃，那您就定10只全母的啊。这个呢是299元，这是第一个大的组合， 等于说五公五母，或者是10母。 对，另外一个呢就是399元的，适合呢比如说家里人口比较多请客的这样的啊。 对。 咱们呢是这样的，公的呢给您8只，母的呢给您8只，一共是16只。另外也可以定制成全母的，咱们也是16只。 对，等于说呢，它的公的也是3到3.6的，母的呢也是2到2.6的。 对， 这个组合呢就大一点了，特别适合咱们家庭宴请啊，或者是送人啊， 对， 请客吃饭什么的，这个时候用。 对，这个399， 399 比刚才那个组合多100块钱。其实你要细算的话，好像这个更加的合算一 点 哈。 对对对 对 啊，但是呢，如果您是家庭这个成员比较少的， 没那么多， 299的就已经非常非常足 够 了，一共是10只嘛。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两个组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去拨打我们的订货电话， 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还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两个组合，无论是299的这么一个组合十只的，还是399的这么一个组合16只的，我们都会赠送您品蟹工具， 对， 姜茶、紫苏、香醋，还有一个蟹的礼袋， 有这赠品，您吃蟹的需求基本满足了， 对， 是吧？而且吃的让您特别的绅士，特别的方便 啊！ 而且像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建议大家回去以后啊，您就清蒸，因为它非常的新鲜哈，而且是阳澄湖的，吃它那个新鲜劲儿呢，就是我们要吃阳澄湖， 它那个肉都有点发甜的那种感觉， 对， 是因为它湖水的这个原因， 对，不用什么又红烧吧，又香辣吧，不用。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组合呢，有2种，一个是299的这么一个组合，一个是399的这么一个组合。299的呢是五公五母，或者是您想我就吃母的，咱们就选母的，就是10只母的。公的是3到3.6，母的是2到2.6的这么一个重量。那么如果家里边比如说人丁兴旺，人口比较多的话呢，那我就选择这个稍微贵一点的399的这么一个组合，它一共是16只，16只呢里边是8公8母。或者是16只全母的，这个重量和刚才的那个299的这个重量是一样的，公的是3到3.6的，母的是2到2.6的。那么啊，您想要全母的也行，公母搭配也行，这个呢是随您选，但是